走进中国美术馆于右任书法展，详情请关注北京电台听听 FM APP， 和我们一起听经典。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我是美朝集团董事长张京， 我是华尔家具的周轩， 我是叶之峰企业董事长张军， 我是国华首饰总经理王，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方法， 他是来自于北京七彩云南商贸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董丽莎，欢迎您的到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携手合作伙伴诚意奉献 RBC 精英会。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这一期的 RBC 精英会，我是主持人方华。那首先呢，为大家公布一下本期节目的有奖互动问题。我们的问题呢，就是截止到5月1号，北京苏宁小店已经开了多少家，答案呢也会出现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请您仔细来收听。然后呢，您可以关注北京电台广告经营中心的微信公众号，把答案发送到这里就可以了。那么我们今天送出的奖品呢，依然是小米手环两个。 对话行业精英，网罗商界领袖，见证商旅足迹，感悟百味人生。 好，接下来呢，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今天请到的嘉宾呢，也是大家的老朋友了，就是北京苏宁市场策划总监陈晨。你好，陈晨。 方老师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嗯，上次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了苏宁小店哈，其实后来很多人听到了这个节目之后啊，对苏宁小店都非常的感兴趣。我们大家都知道，其实前些年的时候，商场是越建越大的，大家都是要建大卖场。 对 啊，我比你还大，我比你还豪华。 是的，是的。 但现在呢，好像有点反其道而行之，大家呢都在建各种小店，而且是深入到社区内的各种小店，是吧？ 是的。 为什么现在有这么大的变化呢？ 其实这个的话是跟零售行业的这个规律有关系。其实对于我们大众来说，有一个趋势其实挺模糊，就是不知道到底是大好呢还是小好。其实对于零售行业的发展来讲，其实也是有时候往越来越大集中发展，有时候往越来越小分散发展。其实这个东西吧，有一个背后的一个逻辑在这里。其实零售业的发展的话，我们业内是有一个规律的，它未来的话必然是两个大的方向，一个是体验，一个是便利。 嗯， 其实无论怎么变化，大也好小也好，集中也好分散也好，它都是围绕这两个核心点来做的。比方说现在非常流行的两大业态，一个是 shopping mall， 一个是便利店。 对， 那 shopping mall 的话，其实它重点主打的是体验，而不是简简单单的购物消费。那别人在对比 shopping mall 跟传统的百货商场的一个对比的时候，可能更多就会说啊，您到这里来不仅可以进行购物啊，还可以看电影，然后听歌玩游戏，以及各种一站式的这种娱乐性体验。 嗯， 那它这个大的一个集中重点打造的就是一个叫做集中化的购物体验性的这么一种消费。 对，它是吃喝玩乐娱购于一体。 于一体，就是您比如说现在一个周末您去到这个地方之后，一天时间内你不用去其他地方了，您需要的大部分的娱乐项目这里都能够满足。 对， 那这样的话，像大家比较熟悉的像大悦城就属于非常典型的这样的特色。那另外的话，像苏宁的广场，北京的苏宁生活广场也是具有一定这样的一种功能的一个卖场中心。那回过头来说到另外一边，就是便利型嘛，别人都说现在消费者越来越懒了，其实我觉得这个要从正向来看的话，应该说是现在的这种快节奏的生活需要一种更加快捷和有效率的一种购物模式。 嗯， 对啊，我就需要一双袜子，你干嘛非要我会为它花一天到两天的时间呢，对吧？我需要的最好的方式就是随手就能拿到。 嗯， 那便利店的功能就是打造了这么一个方向，而苏宁小店呢，就是 重点根植于社区，我们把小店开在大家的社区旁边，你有需要的话只要一下楼，甚至我们推出的像之前节目也说过的叫做零元起送，这个2公里内1小时送达，那您甚至连家门都不用出，然后就可以 APP 上下单之后直接可以享受小店的这个商品送货到家的服务。其实这个小店，苏宁小店的核心价值就在于打造了我们零售两大核心价值中的便利这个价值。 对，让大家更便利，更节省时间。 更便利，更节省时间。 对， 对，是这样的。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呢，现在苏宁小店也会推出一系列的跟这种方便便捷有关的一系列的服务，包括像刚才说到的这个2公里内1小时送达也好，还有我们的这个苏宁小店的苏泊会员，还有一系列的这个根据前期的您的这个购物数据来集成你未来的一个购物消费趋势，然后更快的响应你的需求等等，这一系列的东西都是非常便捷于消费者的这个购物需要的。 在上次节目当中我们谈到过，说苏宁小店在这一年之内要开几百家是吧？ 嗯，今年一年的话我们的目标是600家小店。 对啊，一年要开600家小店。 嗯， 那到现在为止五一之前我们已经开了多少家？ 五一之前的话呢我们一共是19家。 19家。 然后呢上个星期我们又开了一家，现在一共是全北京是20家店。因为我们现在主打的是什么呢，就是小步快跑。 嗯， 虽然我们的目标非常大，600家，但是为了给消费者一个更好的体验，我们的店的那个开设都是非常严格按照规定的标准和流程一步一步做到位的。 那我觉得下半年咱们的这个工作强度会非常大了。现在五月份了，我们才开了20多家，离这600家的差距还很大呢，是吧？所以说 其实是这样的，就是我们现在做了很多大家看不到的隐形的工作。 嗯， 比方说像选址， 嗯， 比方说像供应链的搭建， 嗯， 还有我们一系列的这个消费者的这个体验的更迭。以前的话大家说到便利店的话可能更多直接想到就是日常所需柴米油盐啊，还有一些零食之类的这种东西。现在苏宁小店呢就是它的定位的话从社区中来，所以说一开始的话像大家所需要这一类柴米油盐都会很齐，然后我们跟中铁中机合作之后，像蔬菜水果这一类的东西呢又有非常完善的供应链的一个支持，保证健康。然后在这个基础上现在小店在做几项工作，一方面在早餐上， 嗯， 前期可能经常听节目的朋友们可能会知道，我们的金五爷的煎饼现在新推出了一个产品叫凉皮，这两样呢算是那个早餐的主打。在这个基础上呢，上周我们跟一屉香公司进行了一个战略合作，那这样的话我们店里可以买到一屉香的手工包子和豆浆，口味也非常不错。这样的话您的早餐的选择就会在以前比较单一的情况下现在比较丰满。然后另外一方面的话像针头线脑这一类的小东西也逐渐往小店里面再进。 嗯， 相当于说连锁的目的呢它并不是说我们开一个80分70分的店，然后呢做一个大规模的快速复制，您可能3-5个月就能看到100-200家店苏宁在北京的各个区域里面出现，但是您去发现我要的东西可能我要了5样东西，来了4次结果可能就选了3样，有2样真没有。但是现在我们的打造目的就是说只要您跟您社区日常生活相关的我们尽量都要能够满足。 嗯， 所以现在的话呢就是说虽然第一步我们的速度您看到开出来的店数量不多，但是后面的后台搭建是逐渐向那个方向发展的，一旦基础达到了快速进行复制，我们现在初步计划的话6月份之前应该还会有几十家店的一个开设，7月份的话应该就会过100家。它后面相当于说是一个加速开店的一个过程， 就是我们要把这种基础的网络都搭建好了之后后边就非常容易了。 是吧 就会加速。 包括像我们推出的这个2公里1小时送达，它也需要很强大的物流的一个基础做支持，那如果这个东西没有的话我们开出来，这个东西其实是跟不上的。 对 对，也会影响到消费者的体验。 所以前期的工作其实是最重要，也是更繁杂的一些的，是吧？ 是的。您想啊，600家店的话，其实苏宁电器店的话现在经过2002年到现在已经有16个年头了。这么多年的话我们的电器店其实最多的时候全北京不到100家。现在是几十家 的一个规模。这么大一个规模的话，都经过了这么多年的发展，而小店我们今年一年的话目标是600家店的开设，它需要的大量的人员还有资源的一个配置 对 都不一样。 嗯， 举个例子吧，就是我们在上周的时候做了一个小店模式的更新，我们在全北京设立了16个片区管理区。 嗯， 相当于说以前的话，现在对于整个北京来讲，电器店其实也有片区，但是全北京也就分了8个。 嗯， 但是小店的话，就为了小店要开设16个片区管理， 就是网格化管理。 对， 我现在讲 网络式管理的话，下面每一个片区里面可能都会有，简单算一下，600家店的话，16个片区，每个片区的话应该有30多家店。 嗯， 那30多家店的话，我们现在全北京才20家。对于我们整个管理的要求提的非常高的要求了，因为包括像速度以及它各种问题的出现，你需要及时的处理。那600家店的话，我们通过一个管理层肯定是不能实现的。 嗯，对。 那后面的话就是通过16个片区把我们的管理下沉，能够比如说消费者，哎，我这个东西你遇到问题赶紧给我解决啊。如果是600个店，我们说我们马上解决，对不起，那您排队的话不知道多长时间。 嗯， 这个是一个硬性的问题。那16个片区起来之后，您的问题就能得到第一时间快速的进行反应和解决。 嗯， 这样的话消费者体验也好，然后对于货品的更新啊，临期产品的处理啊，还有这个服务的一些互动活动的一些更新迭代都会非常好。 嗯，那我们这个600家的这个小店，我们这个选址是怎么来确定的呢？ 选址的话其实有一个核心点非常简单，就是在北京的核心的社区周边。 嗯， 这一点要求会非常高，因为我们主打的这个叫做便利社区生活嘛，但是也会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比方说我们现在计划在北京南站要开一家苏宁小店。 嗯， 这家店呢当然肯定就不是社区便利的性质了。 嗯， 但它仍然是便利，什么便利呢？核心交通枢纽的一个便利店。 嗯， 这个便利店的话我要提前安利一下，虽然现在还没有开业啊，很快了，应该在5、6月份就会跟大家在南站的进站口见面。这个店呢，一方面大家比如说我上火车，那我可能提前会需，大家都会需要买一些水啊、零食啊这些东西，那在这个苏宁小店里面都可以得到满足。然后另外一方面呢，我们这个里面还会把我们前期的无人店，还有我们的全自动的机械臂加工咖啡， 嗯， 这一类的这种高科技的一些服务的产品放到我们的小店里面去。 嗯， 这样的话到南站的顾客，其实我们的店不是一个逛的场所，而是一个体验和一个就是感受零售第一前沿的一种场所，大家都可以去看一看。 南站确实是人来人往的地方哈，客流量也非常的大。 嗯，非常大 啊。那这在南站我们是特意设了无人小店哈。 对，就是把这种无人购物的这种模式引入到南站这个小店里面去。 嗯， 其实会很方便，不需要您排队然后结账等待各方面，进去拿了东西之后然后就走，其实挺快的。就像刚才我也说了，就是冲咖啡都是由机器人来完成的。 嗯， 有一个非常大的机械臂。当然了，现在因为门店还没有开嘛，很多细节的东西可能还不敢跟消费者说，可能还会有些变动，但是一定不会少惊喜的亮点。 嗯，所以说其实多了这种智能化的这种设施之后，其实节省了很多人力的。 对，一方面节省人力，另一方面其实更多的话是消费者顾客他的一个效率的提升。 对对。 嗯， 那另外我们这个小店它的这个定位是在普通居民的这个社区里呢，还是说我们在一些中高端的社区里也会设呢？ 现在主要还是以普通社区为主。 嗯， 当然后期因为你说600家的话，我们全部在普通社区其实也不大现实。中高端的社区呢，我们后面肯定会铺的，但是呢就是说步步为营。 嗯， 我们其实现在选择社区的话，核心点并不是在于它的高端和低端。 嗯， 而在于说第一，您在这个地方市场空间有没有，再一个的话它的选址的那个店址合不合乎我们开发的规定。 嗯， 当然了，如果说这个地方是一个平常小区，我们就会根据大家日常的这个需要，把货品的那个选择更多定用在大家的一些日常所需上。 嗯， 那如果是高端小区的话，可能在货品的一些品牌也好，还有它的一些那个具体的选品上会有一些差异吧。 好，关于苏宁小店，其实我们有几期节目也在谈到这个问题。 嗯， 随着我们谈的越来越深入，可能大家对小店的了解也越来越多了哈。 是， 其实我现在就特别期盼着我们家周围能够有一家苏宁小店，我觉得这样就更方便了哈。 这个肯定是个只是个时间问题了。 嗯， 现在没有，应该下半年估计你就能见到了。 嗯，好。 小店的问题我们就先给大家说到这儿哈。 嗯， 那接下来要说另外一个大家比较关心的话题了，就是现在天气越来越热了。 是。 天一热之后呢，那空调就进入了一个旺季了，是吧？ 是。 购买的一个旺季。 对。 啊，那么今年这个购买空调它的一些特点和往年有什么不一样吗？ 空调旺季的话，市场的这个消费习惯来讲，它是一个非常严格跟着天气温度的上升下降来的。 嗯， 这一点好像跟其他的电器会有很大的不一样。 对， 最近的话温度确实是上升的比较明显，可能大家也提醒了咱们消费者朋友要买空调了。确实是这样的，我可以客观的说，其实真正的空调旺季还没有来。 嗯， 真正的空调旺季的话要等到六月份天气非常炎热的时候，六月七月一直到七月末和八 月 初。 嗯， 对，到这个阶段的话空调会非常非常旺，因为天气真的是热得让人受不了。但是这个时候买空调呢，普遍市场上会有一些客观的问题，因为需求量太大了，整个市场的话它的供应的话会出现一些问题。比方说您买了空调之后呢，可能送货安装会稍稍比现在来讲会晚一些，然后再一个的话从服务的这个质量上呢可能也会有一些显得仓促。 嗯， 所以说我们现在建议消费者提前进行购买空调呢，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比方说您现在天气稍热一点，你就把空调买好放在家里面的话，其实可以避开最忙的时候 对 整个市场可能带给您的一些不便的。 嗯， 那比如说您现在买的话，一方面我们的价格肯定是非常有优势，对于整个空调厂家和行业来讲，现在的价格来讲应该都是非常的有竞争优势的。然后另外一方面的话，我们的充足的这个安装售后的工作人员还有这个送货的工作人员都能够满足您，比如说您随时想要随时就能安装的这么一个需要，体验就会非常好。所以我们的话就是其实说现在空调旺季来临，其实想告诉消费者的一个概念是，现在的空调旺季应该说提前到来，您提前进行选择和购买会更好一点。 反正早晚都要买，就未雨绸缪吧。别赶上扎堆儿的时候是吧？ 对对对，不要赶上扎堆。如果说您家有空调了那就不是问题。 嗯， 但如果说您说家里面空调计划想换，要看到底什么时候的话，我们出于从这个行业内部的一个经验告诉您的话，建议选在现在是比较合适的时候。 嗯，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大家可能比较关心哈，就是这关于空调的节能补贴的问题。 嗯，是，其实不光是空调了，就是整个大家电的这个行业里面，北京都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补贴力度，就是我们的节能补贴。节能补贴的话，其实政策的话，它的实施期限是三年， 嗯， 而今年的话是最后一年， 嗯， 停止时间的话，如果没有记错，应该是十一月份， 嗯， 那其实这样的话，就是我们现在距离十一月份还有 半年时间， 半年时间不到， 嗯， 很短了，其实，然后最后的几个月。节能补贴的话，可能之前没有关注过的消费者的话，其实可能还不是很了解。它是北京市政府针对节能产品推出的一项专项的一个补贴的一个政策。怎么样一个补贴法呢？所有一级能效的电器，它要必须要是在这个补贴的机型名录里可以享受，但基本上都在啊。 嗯。 一级能效的话，可以享受机器购机价格13%的一个补贴金额。比方说这个机器是1000块钱，你又可以额外再便宜130块。 嗯。 不管卖场商家给您什么样的优惠， 嗯， 您都可以在购买价格基础上再享受13%。而二级能效呢是8%， 嗯， 就是1000块钱的话，您可以比如说80这么一个额度，但是它有个上限，就是800块。比方说我10000块钱的机器的话，如果是13个点，就是1300块钱，但是它有个上限是800块， 只有800， 对， 最高800。 对对对对对。但是这个怎么说呢？它因为是额外的一个补贴额度，它比如说您参加了卖场的优惠活动之后，额外再优惠这么一个800块，其实力度会非常大的。但是这个活动呢，就是还有不到半年，刚才说就要结束了。如果说要有购买需求的这个顾客，哪怕就是我们可能建议啊，就是您可能最近可能可买可不买，但是后来一个不长的未来有购买计划的话，我们都建议您可能可以考虑一下， 嗯， 能够提前把电器购买。这样的话，比如说您一件能够省下500-800块钱的话，家里面一个套购买个3-5件，可能就是2-3千块钱。 嗯， 还是非常不错的。 哦，这个节能补贴截止到今年的10月份，所以这个还真是提醒大家一下哈，嗯，之后就没有了。 之后就没有了。当然我们作为商家的话，嗯，不能判断说之后政府就肯定不会有其他的一些措施进行一个跟进或者是那个增加。 嗯， 但是就从我们现知道的这一个政策来说，确实就会停止。那停止的话，一台电器可能你会损失的就是400-500块钱，甚至最多800块钱的一个补贴力度。 嗯， 对。 另外还有呢，就是现在空调的这种型号啊，种类， 嗯， 也特别的多， 特别多 啊。对，比如说中央空调， 对， 还有这个无风感的空调啊，智能空调啊等等，反正这个新的这种品种也是很快的就推出来哈。 是， 那么像目前的这种空调市场来讲，哎，哪些空调是最受消费者喜欢的呢？或者是未来的一个空调的消费的一个趋势？ 其实我想说，方浩老师，您可能是经常研究电器行业啊。我觉得我的答案已经刚才被您说出来了。其实现在空调来讲的话，几个核心大的趋势，当然了，就是说您说消费者为什么全市场上会有这么多的型号，也是因为消费者每个消费者的这个购买需求它不一样，所以才会有这么多的这个选择空间，而不是说我们今天说趋势它您就只能买这个，不是这个意思了。当然了，但那现在整个方向上的话，它还是会有一个方向的。第一就是中央空调，刚才方浩老师您说的 家用中央空调， 家用中央空调和中央新风系统这个产品系列，为什么呢？其实之前可能听过咱们节目的朋友们应该可能也知道了，现在中央空调整个的价格跟以前相比，其实是价格大幅的有个下跌，这个跟它技术进步是有关系的，那就是说以前您以为可能就只有会议中心啊，可能大的宾馆酒店才能安装这种东西的话，现在比如说您的家里户型是150平方，100以上，150是比较合适到200，那这个期间的话，如果说你买分体式空调，真不如买一台中央空调，从价格额度还是从这个空调的这个使用体验上来讲的话，中央空调都会有一定的更高的一个优势。中央空调是一个大的一个方向，然后另外的方向呢，就是针对分体式空调的话，像无风感，它确实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趋势。所以我说，方浩老师，您肯定 我说的这些就 是 热点嘛。 选购过，应该是有一个非常深入的了解。为什么无风感现在是一个大的一个趋势呢？因为其实现在家里面对于这个空调健康来讲是一个越来越关注的一个方向。以前大家可能就是天热只要有空调能吹凉就行，但是后面慢慢发现空调病啊这类问题也会出现嘛。 对， 几个核心的敏感群体其实是非常需要关注的，一方面老人， 对， 那还有呢孕妇，和未成年的小孩 孩子，对， 这两个群体其实是也是会非常敏感，尤其是像孕妇的话，比如说她现在4-5个月5-6个月孕期，甚至到快那个快要临产，对，那这个时候的话这种风直吹可能都会有一些问题。那现在的话无风感主打的就是这么一个需求，就是您开开空调之后，第一方面您几乎感觉不到它的风的直吹的感觉，因为它不是直吹风，而是一种环绕风，这样的话一方面它能够通过那个还是通过风来进行降温吧，但是你人是感觉不到风的直吹的，那就不会有一个非常集中的一个温度下降的一个区块，比较健康。然后还有一个功能呢，它现在无风感会有一个非常针对小孩的一个设计，因为小孩比较矮嘛，尤其是那种比如说1-2岁的那种爬爬的那种小孩，那种最怕风吹了，比如说有小孩进行爬的时候，像立柜式的空调的话，它都现在设计了3段式送风，最下面的一段的话你可以自己手工进行设置也好，也可以设置自动，它只要检测到前面有动的物体的时候，它这个区间就自动停止送风，那这样的话小孩爬到那个空调的正面的话，他就不会被空调一个直吹，他会很安全，这是无风感。然后最后的话介绍一个自清洁，就是之前说到的空调的一个二次污染的问题，因为其实可能很多时候他没有一个及时的一个清理的话，它空调里面的细菌可能会随着这个冷风吹到您的室内，造成一个这个健康上的一个危害。那现在的话可能就是说通过空调自清洁的话，它会自动的把里面进行一个抑菌和杀菌的一个处理。 那现在您也建议大家从现在开始哈，就做好购买空调的准备，甚至现在买其实比等到我们夏天热的时候要合算很多哈。 是的。 那为了鼓励消费者在现在来购买空调的话，我们有没有什么活动？ 其实马上就会有一个活动了，下周5月18号，我们的这个518的一个大型团购日，就是核心针对消费者这个零下的这么一个购物需要的来推出的一个促销活动。核心的话还是以这个空调还有彩电这两个品类为主的，因为马上世界杯了嘛，大家可能选购起来也会有一些需求。这个时候呢，就是一方面的话您选购像空调彩电这一类的大家电，会享受我们的像微购这一类服务，还有一些买赠活动等等等等。那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推出了3036的这个服务， 什么叫做30365呢？就是30天包退，365天包换。其实这个活动的话，从今年年初就开始推出，效果一直都很不错。因为消费者购买电器的话，还是会有一些对于电器质量上的一些要求嘛。这个活动其实很好的一个满足。然后还有一些特色活动，可以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比方说，您刷工商银行和建设银行的一个信用卡的话，这个购物您可以享受一个在满额之后额外的一个立减活动。这个活动是跟所有的商场其他活动可以叠加使用的。然后苏宁金融的一个扫码购物呢，还可以享受一个随机立减，最高的话立减4999元，这个的话就是一个概率问题了。比如说您买一个 iPhone X 可能7000多块钱吧，然后啪4999元免单，立减将近5000块，这样的话可能你买一个 iPhone X 只需要2000多块钱。像这一类活动的话，我们都会在518的时候推出给大家，相当于说这个时候购买的话呢，一方面在刚才我们说的这个服务上面，您可以享受一个更加充分的和周到的一个服务，因为我们现在整个服务的资源是比较充分的。然后另外一方面的话，就是在价格力度上，5月18号，其实我们的核心对标的话就是51，比51力度的话只低不高。然后另外一方面的话，就是可以享受一个我们的全程价保的一个承诺，就是您在购物过程中的话，如果说其他卖场有更低的价格，在苏宁的话可以享受一个差价的一个赔偿。所以我们也非常建议消费者518的时候，如果您有电器的需求的话，可以到苏宁的卖场看一看，在价格上还有在进行选购上有没有自己需要的这么一个安排。 好，谢谢晨晨的介绍哈，确实518也是大家不容错过的一个机会。 是的。 您现在收听的是新闻广播城市广播共同播出的 RBC 精英会，新闻广播首播时间每周六日15:25，城市广播播出时间每周六日19:30。参与节目请关注北京电台广告经营中心的公众微信号。节目的最后再为大家播出一条资讯。对于奶茶加盟来说，选好品牌十分重要。加盟商不仅可以依托品牌的优势得到快速发展，在产品研发上也能跟随趋势走在市场前沿。世界茶饮为加盟商提供全程贴心的服务，包括提供经营方面的培训和指导，通过标准化专业运营，采用一站式整店输出模式，就算没有经营经验的加盟商也能轻松上手。著名演员胡可代言世界茶饮，更是助力世界茶饮品牌推广。1100位已经选择了世界茶饮的合作伙伴，邀请您一起加入，把世界茶饮推向世界。现诚招全国市场加盟，400-678-6888，400-678-6888。好，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别忘了关注北京电台广告经营中心的微信公众号，来参与我们的有奖互动。再会。 产业发展，推动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第21届科博会邀您一起探秘前沿科技，体验跨界融合。5月17日至20日，中国国际展览中心，科博会期待您的参与。 我是西城区委书记卢应川。我觉得读书是一件非常快乐的事情。读书不仅可以让生活更丰富，而且可以。